达扮演一青年农民叫水狗，这部戏郭达演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而且这换鸡蛋的跟换大米的多少有几分相像嘛。下面呢，来欣赏一下郭达在影片《导弹部队》当中的精彩表演。 别走啊！哎，这都咋了？哎，怎么这咋回事儿？ 哎，这是五斤鸡蛋啊！等一下找你钱。哎，把钱拿好了，别弄丢了。等一下，还有奖励牛奶糖九颗。把你给你二婶的消毒肺链子拿回去。 哦，知道了。 大家排队啊，一个一个来。 哦、 大爷、 哦、 这是您的三斤鸡蛋啊，等一下、哦、找您的钱、哦、奖励香烟 四根、哦哦、 谢谢谢谢 乡亲们，对不起，我只要红皮蛋啊， 你要红皮蛋 呀，要不要帮忙啊？ 不用了啊，是你呀、啊、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可惜我就这美裤是穿在腿上的，怎么样？ 俗气、 什么俗气，人家碎女士率领农村新潮流，你看我这裤子就是碎女用鸡蛋带我换的。 甭跟他啰嗦， 还裤子， 你又想干啥呢？直说 啊，我就不客气了。乡亲们，同胞们，他的这种垄断红皮案的做法是欺骗你们的惯用伎俩，大家不要受他的欺骗，不要被他蒙蔽，他是地地道道资本家那一套，是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和他做斗争。同胞们，大家不是喜欢听我唱秦腔吗？我给大家唱一个秦腔白毛女，忆苦思甜，反击地主阶级的猖狂进攻。想要逼死我，下了你眼窝，我不散，我要活，我要活。乡亲们，乡亲们，撤呀！ 哎呀，我的爷呢？快走吧，走吧！ 我的鞋呢？ 哎呀，你可真能丢人！ 再来一个八个鸭子，咪西咪西。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导弹部队》的片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郭达在电影当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那个愣头青似的陕北小伙，转变成了质朴的关中老汉。不过虽说形象上改变了，他那特殊的郭氏幽默还是依旧精彩啊。在电影《举起手来》当中，他扮演的陕北老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憨厚朴实的语言中却隐含着对日寇汉奸巧妙的奚落，可以说是郭达在影视表演上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的作品。下面呢，咱们一块来欣赏一段影片《举起手来》的片段。 哎，等一下，这啥东西你下锅呢？ 黑豆啊。 黑豆？这是人吃的吗？ 这还真不是人吃的。 那你还往锅里放黑豆？ 我们这没有其他东西吗？ 你是上蒙我。这些白面都是刚从那些刁民家搜出来的，给太君做面皮儿。 大叔，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拿回来？ 不要说话，你现在是男的，太君要 哭了。老总， 你这有花姑娘没有？ 花姑娘有 花姑娘 在哪呢？在后院呢。你看，这不是 太君？ 他就叫花姑娘，生了三窝了，浑身都是花呀。 花姑娘， 好姑娘，好姑娘。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小品演员郭达。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的影视圈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情景喜剧风，被人们称为笑星的郭达自然也会加入到情景喜剧的拍摄行列。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陕西风味十足的《西安虎家》这部剧。郭达在其中扮演了一位看不惯城里生活的陕北农村老汉，叫胡穗德。一口地道的陕西腔加上娴熟的表演技法，让人们深深记住了这位来自长安县斗门镇的胡二爷。下面呢，来欣赏一段郭达在《西安虎家》虎二爷进城当中的精彩表演。 哎呀，老二 啊， 咱是不能回房子里头坐一下吗？ 是吧？哎呀，大嘴 啊， 我就不爱进你我房子。哎，你看你我房子真是人住的地方。 这，老二，这可是咱屋你的老房。 是啊， 二哥， 嗯， 我年纪小不知道，随便问你啊，你小的时候。就是看我去斗门镇的时候住的是不是这房？ 我咋可能住这房？ 呀呀呀！ 啊，就是这房。老师你往下，老师往下。哎，我跟你说，哎，我就是住这房，我就把嘴都受砸了。 这， 哎，我在农村后院，我猪圈还3米多高。 哎， 你这城里人，我擦的太远了。 哦，哎，陕西台社。今天的天气啊，最高气温38度，那这确实有点热。 电视台上说30多度，肯定是40多度。哎，你包看你，二哥是个农民，你城里边这事情我全都知道。哎，你说你这地方得是人待的地方吗？哎，还有这一会儿啊，在那农村我啥房里边住哈？你身上就是穿着毛衣，你早晚摸着是凉凉的。哎，城里面发展， 对劲，哎，七八有沙房都是凉的，那是沙房嘛，完全是太平间。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在《西安虎家》当中的精彩表演了。郭达在《西安虎家》当中不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淳朴农村老汉的形象，还把许多陕西当地的风俗通过自己的表演介绍给了广大的观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郭达通过这部戏也对陕西的黄土坡文化进行了很好的宣传。虎二爷盘炕那集就是最好的写照。下边呢，来听一听这虎二爷盘炕当中的片段。 哎，大妈大妈，给老二把检查铺上。 哎，往这儿看啊，盘炕的第一步就叫大胡起。 二伯，啥叫胡起去？ 哎，你咋连个胡起都不知道吗？胡起就是土坯子嘛。 土坯子。 老三啊，你这是咋教育娃的啊？哎呀，娃这么大了不知道啥叫胡起，真是，哎，他将来有啥前途吗？咋办呀嘛，后半生 他要光知道大胡起，那长大可咋办 啊？咋办呀，跟他二伯接着当民工大胡起呢。 还不用再救人 吗？哎，同志们不要喧哗了，往这儿看啊。啊，这个就是大胡起用的这个专用工具胡起木子啊，看见没有，娃呀，这是一块青石，把青石弄干净了，把胡起木子摆好啊，摆好以后呢，往这儿看，撒上一些灰啊。琪琪，知道这是啥用处不？ 不知道。 便于解切嘛。哎呀，这娃呀，你上学都学物理都没学到的是。 我听说过物理课本叫咋打胡琴。 这不是 化学课本。 哎呀，来二大看点书还多的不成？ 哎，你不要把俺奴婢看成一点点了啊！哎，来看，接下来啊，就开始了。往里边画三线图啊，这是一线、两线，还有三线。哎，然后呢，往这儿看啊，开始上来踩。你看，三行踩六下，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哎，然后就开始用这个锄子砸了。啪！姐姐，二大跟你说，这就叫啥？所谓的三弦六绝十二个窝，我知道，这都是科学啊！你记住了，你别看你二大是个农民，你跟着你二伯啊，就等着长学问吧！ 哎呀，姐，你不要你的鞋了，赶紧给你上来上！哎呀，太我 了！哎，我娃踩，我娃把它绑大，绑大，绑大！我娃踩得好，我娃踩得好啊！你看看，我娃这踩完以后，这个效果怎么样？这一个土胚子就成功了。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郭达在西安虎家虎二爷盘炕当中的精彩表演。从西安话剧院调到总政话剧团以后，郭达又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军旅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的拍摄。在这部戏当中，郭达以军人的形象出现在了情景喜剧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位深入基层调研的场站政委的形象。他在剧中把一位体贴官兵的部队领导的形象塑造得很完美。下面呢，来欣赏一段郭达在炊事班的故事当中的精彩表现。 今天呢，在咱们常务连的这个炊事班啊，开一个现场座谈会，我们特别请了咱们连里边的部分战士，还有干部，以及咱们机关的一些检查组的负责同志，来开一个这么一个座谈会。我听说啊，为了给我这个新官留点好印象啊，咱们连里边正在忙于应付各种检查，啊，咱们谈谈情况吧，好不好？ 我们负责副食生产的检查指导工作，具体要求是养猪平均三人一头，种菜每人十斤。去年各连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今年预计比去年增加10%。 我们对连的管区做了统一规划。平整土地1200平方米，铲除杂草500平方米。 我们对营区卫生进行了一次大的检查评比，各连的卫生大大改观，合格率在100%。 很好啊，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很辛苦啊。材料呢也很完整。我呢，没什么数据，就是有一点体会啊。哎呀，今天啊，把我和小毛累够呛了啊！我们俩是把猪圈的土啊拉出去，好嘛，又费好大劲儿把土又拉回来，把这个菜地垫平了，这活干的窝囊啊！还有咱们这个副食生产啊，我还有个问题啊，他们连里边这个菜地啊，最多的产量是每人5斤。他们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10斤的任务，啊，把这个空地啊，把墙根啊都种上了南瓜。可是咱们规划组来了以后啊，把这块地给规划下去，那他们种不成南瓜了。你这个同比增长10%是从哪来的？还有这个卫生检查啊，主要是清洁卫生啊。我们把这个厨房厕所的地擦得能照着，那要镜子干什么呀？刚才我要上厕所，好嘛，我差点跑2里地去。 政委，实在对不住您啊，其实我们全连同志都憋着呢。政委，这指导员培训去了，这检查工作我抓得确实不好，在这儿我向您和全体同志做检讨。 报告首长，今天不在连长，这有一个炊事班长。 报告首长，我们也提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 报告首长，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我是应该对你这个连啊提出批评， 考虑到你们能够承认到错误，这对全连也是一个教育，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机关啊，也是一个触动啊，啊，所以呢，对你们提出表扬。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在炊事班的故事当中的精彩表演了。而郭达不但频繁地出现在情景喜剧中，也涉足了古装电视剧的领域，称得上是全新的尝试。身为喜剧明星的郭达自己认为自己出演这大宋提刑官当中的反派角色刁光斗，可以说是自己演艺道路上一个全新的台阶。郭达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不止一次的读剧本，以期能更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最后才将刁光斗这个张扬跋扈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呢，来听一段郭达出演的大宋提刑官的片段。 没想到宋大人也会犯此错误啊。宋大人，你可曾记得在你那即将成稿的洗冤集录关于四时变动一节中是怎么说的吗？夏三月，湿巾一两日，先从面上、肚皮、两肋、胸前肉色变动，经三日，口鼻内支流驱出，尸体膨胀，口唇翻，皮肤退烂，泡针起，经四五日，发落，经六七。 刁光斗，你居然能背诵这段文字。 宋大人，你想想，在你那尚未印成册的书稿还未出版之际，我刁某已经能够将原文背出，可见对宋大人的才华是推崇之至啊。根据你书中的定义，此尸体只是面上、肚皮、两肋、胸前肉色变动，因此你便认定此案案发于两日之前。可是你没有想到，此尸体经过凉水的浸泡，延长了保存时间，故尸变之状如同春秋二季。宋大人，你审案验尸十多年了吧，恐怕没有想到这其中的变化吧。 宋某正在反省此事。 你是得好好反省反省啊。这人命案子审错了，如果张扬出去，你宋大人丢面子是小事，还有可能丢掉官职，落一个押解原籍、赶出京城、落荒而走的局面，这不是太糟了吗？ 刁光斗，你很得意是不是？你想看宋某身败名裂，以此作为报复是不是啊？ 宋大人，干嘛要生这么大的气呀？检验不当，误入歧途，导致你审错了案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嘛。都是凡夫俗胎，谁还能不犯一点错呀？想当年，我刁某不是在山阳县也审错了一桩案子吗？如今你宋提刑宋大人也审错了案子，这说明你我之间彼此彼此啊。 不对，刁光斗，你我审错案有本质不同，那李玉姑一案是你明知有错故意为之，而这小桃红一案是有人故意设圈套让我来钻。宋某做一大胆猜测，恐怕此案与刁庄主不无关系吧。换句话说，你就是此案的缔造者，是你亲自一手炮制的，你敢承认吗？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在大宋提刑官当中的精彩表演。应该说，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郭达从淳朴的本色出演到如今对于任何角色都能够有一个驾轻就熟的自然的演绎，是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努力的。现在已然年过半百的郭达仍然在演艺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饰演更多类型的角色，让自己的演艺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聊到这儿呢，咱们本次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来听首歌，姜文演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也希望郭达大胆地往前走吧。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袖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哎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Quedaría por